他一心要配去死婚礼，我女儿家的心思想在意，总算我当时真顾好几位官转去高七八比，真的是常常黑山空比例，我自力安排心思情， 一分不清。 生才得使我复苏，我心中爱惜莲花。 姑爷，你怎么不叫啊？ 离婚夫妻敲响门，一话各自诉衷，一等春风作月朗，我此生又是谁 真苦想得诉苦衷，姑爷啊，小姐不言你贫穷，今生里我不想得诉苦衷。 Thank you. 你的为家禀告老娘亲，牺牲你去往亲亲，不是欺贫爱富人，命难啊，叫谁生呀？还非你观察死生难堪忍，我于心神里敬无你，此事不必查理，你今夜三更大圆门，三百两黄金加西城，怕谁回啊门 这次到了官员他是亲自全无为应啊。那是天上的后光还是寻摸金月去，这次就下回到地在地上地头有一块呢。 怎么样啊， 是这样我文字心胸自在地上。 哎呀， 亲自以来问他乡生命关望尘老的心间凋，此乃中英七巧，必定是母女同门四多娇。此不要万色劝他啊！你不听为娘苦劝告，怎我不知道哎？我不怕你放心，放心我娘。 哦，是是是啊， 不等家中的恩气到，可怜的上苍大雨我不忘。 不出人力，凶案无踪影，衙门有理想， 是来主问。哎，兄弟，你看，啊， 是所以开门开门开门。 开门 怎样？开门。我来问你，何人杀死王府丫鬟？ 哎呀，看他们正是皇上的女子，必是凶犯。你下手了。 嗯， 哎呀，对不得，对不得。 门上留下血手印，要想抵挡，反不能。 哦，不是因为宋端正，共也不可冤枉人。 那王爷是一人，只有血手印， 血印在手上， 真是杀人犯！ 哎呀，杀人犯，杀人犯！我也是。 大胆领早灯。 我自今大梦刚醒来，是怎么起劲已经哎，这原来是妇女才从家我来，我不在西昌四代花园里，我不在想要不一等精彩，我会不听娘亲劝，到如今我自立路忙自在，早安你又早早武功枯燥， 哎呀 这 捆绑下去这道四十大板， 是 看看大门 江湖名话是不清楚，重则定罪，死而无冤。 行。 小生方知道是非，我几乎里真善黑。 不道是非，你心窍是难保全。 听得我因为不对罪，只有下令苦分恩泪。 马龙马虎在法官，知身知面不知 杀杀杀人为了贼，我家中富裕遭逆贼，我是小贼压木雷，一杯成为冤门贼，生命不知儿戏子。大人啊，你身受开封要明察去啊，为民生冤做之罪。 所以受冤枉的女才的万夫家民得不到了大家命运就受了苦。 冤枉难找。 来呀， 来 与我宽大银子也好。 女才子，谁曾凭空长山林郎欢拥谁 是吧？是。

听众朋友，再会。